你猫子着脸在教室里面不发一语过每一天，眼神中有点落寞，有点藏着什么。我问你要偷，眼光却闪烁，遥控我感受。眼前的人猫子着脸，转角咖啡店，戴耳机隔绝了世界。我点上一杯咖啡，笑着说谢谢。我知道是你温暖了空气，我又遇见你这次骄傲，让我为你唱情歌，让我对你说爱你，请你相信我的真心，别再害怕天塌了我会扛下，最真实的童话就差你给我抱一下。你有一种孤单的美，上湖泊里面从你却碰住了从前，过去我爱的纯粹，如今爱的纯粹。我知道是你折射了美丽，让我遇见你这次骄傲，让我为你唱情歌，让我对你说爱你，请你相信我的真心，别再害怕天塌了我会扛下，最真实的童话就差你给我抱一下。让我为你唱情歌，让我对你说爱你，请你相信我的真心，别再害怕天塌了我会扛下，最真实的童话就像你给我抱一下。我的真心，别再害怕天塌了我会扛下，最真实的童话